FM慕名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生活不总是忙碌，偶尔也要给身心做一次有氧呼吸。开车半小时到这座城市的郊外，和亲朋挚友享受健康休闲的田园乐趣，在蒋福山自然保护区与神奇的大自然拥抱，在灵山漫步闲游，和朋友畅谈，释怀心情，在考老山盆地追寻这个生态盆地的美丽传说。品味乌云纷纷，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各位好，今天是2017年6月12日，星期一。首先来关注国内资讯。江苏目前拟出台新规，提出女方享受产假期间，男方享受15天护理假和不少于15天的共同育儿假。三亚出台婚纱摄影的标准化合同，消费者对拍摄效果不满意，商家无条件重新免费拍摄，拍摄两次后仍不满意，有权要求退还拍摄费用。邵阳武钢机场28日起正式通航，首期将开通2条航线，北京至郑州至邵阳，重庆至张家界至邵阳至长沙。7到8月将逐渐开通邵阳前往昆明、上海、深圳、西安等省会中心城市航班。目前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正在对正定开元寺遗址进行考古发掘，首次发现了完整的7个历史文化层叠压，为千年古城的文化传承添一例证。这里是新闻整点听，更多精彩节目稍后继续。 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F1。 成为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你就是下一个车王。电话0316330559。 Racing is in our blood。 清风徐来，树叶摇曳的流光里，有一棵树对另一棵树的告白。时针游移，记忆的夏天总与当下在同一刻度重叠。在夏天，我穿过大街小巷，车水马龙。在夏天，我听见人声鼎沸，万物欢腾。我在夏天，我爱夏天。这里是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收听1033雷人秀，欢迎你收听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依然是由雪雷陪着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啊，这个乐视要大幅度裁员了。这是国内的科技集团哈，乐视发布的最新消息，他们是计划在美国裁掉325个工作岗位。这次裁员呢，是波及到这个公司几乎所有的部门，但是他们的研发团队，几乎是美国的研发团队啊，整个就被拆散了，就几乎就没有了。那当然了，这次裁员之后呢，乐视是说他们的营销工作将会瞄准在美国会说中文的群体，也就是华人群体。当然，美国的会说中文的群体，那个华人群体说，乐视，我觉得你们都没有研发团队了，你们应该要瞄准的是苹果的研发团队，他们一出来就山寨组长。 轻轻敲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

续收听雷人秀。每日一思 Thought of the Day。OK， 今天这个 thought 这个思是这样的，因为我今天早上起来呢，看到了，人们说告别平庸啊，有一些方法，很具体的方法，比如说你坚持每天看一个小时的书，或者是每天坚持提升自己的专业，成为单位的专业权威，都可以让自己告别平庸，或者是战胜自己。向优秀的人学习，坚持早睡早起，这些都可以让你告别一个平庸的状态。关键是啊，最厉害的就是要坚持体育锻炼，可以让你告别平庸。说到锻炼呢，我最近打算正在考虑啊，买这个跑步机，想要在家里每天跑两步。然后呢，我就到网上搜，哎，哪些跑步机比较推荐的？然后就看到这个很多买跑步机的人的总结是这样的：选跑步机呢是非常棒的，因为反正你都要半途而废，跑步机大呀，买来还可以在上面堆点东西。我看了这个，我就觉得我跟别人没有什么不一样，是吧？我应该也控制不了跑步机这个事儿，所以我就没有买跑步机。为了让自己变得更好一点，每天体育锻炼呢，我毅然决然的往家买了动感单车，真不错。因为我的经历证明了，其实动感单车也可以堆很多东西。 曾经仗义女人生就这样了，如今的心绪却再有浪潮，斩了千丝的情丝却断不了，百转千折它将我围绕。有人问你究竟是哪里好，这么多年我还忘不了，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了。是为你的心跳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是为你的心跳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如果你能够重回我怀抱，是命运的安排也好，是你存心的捉弄也好，然而这一切已不再重要。我愿意随你到天涯海角，虽然岁月总是匆匆的催人老，虽然情爱总是让人烦恼，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

同时呢要跟你分享一件事情，是娱乐圈里的啊，有几个嘴巴比较长得比较大的这么几个人，相信你都知道啊，像舒淇、王大陆，这是最新出来的，还有就是姚晨。传说中呢，这三个人在酒吧喝酒，聊着聊着聊着啊，三个人就说，哎，我们来比一下谁的嘴巴大吧。于是呢，舒淇就拿起了桌上的一个苹果，一口塞进嘴里，哼，亲密地看着另外两个人。那个姚晨看完之后，二话不说，把两只手握成拳头，往嘴里一送，哇，这是面不改色。但是一分钟之后，王大陆一个人走出了酒吧。哎，舒淇和姚晨，所以我觉得我有理由怀疑王大陆应该开过嘴酒。 是谁带来远古的呼唤？是谁留下千年的期盼？难道说还有不言的歌？还是那久久不能忘怀的眷 依然是雪雷陪着你。这里约奥运会哈、啊，都不知道过去多长时间了，到现在又出现里约奥运会的负面信息了。这是、当年在里约奥运会上得奖牌的那130多个获胜的运动员说，里约奥运会的奖牌生锈了，而且还跟头皮屑似的掉靴子呀。当然关于这个反馈呢，这个里约奥运会的通讯官员叫马里奥安德拉也是出来澄清，他说9个月之后奖牌出现腐蚀生锈的现象完全正常，看起来这跟温差有关系。我这话说的啊，我听到这个解释之后，那些好不容易在里约奥运会上得到奖牌的运动员看着生锈的奖牌说，这是完全正常的吗？那一定是我们不正常。 在雨中看见你的身影， 上心头，是不会是掉进了灰。有一次一起去看电影，那个故事感人肺腑，还记得这眼泪在黑暗中，我们紧紧相拥，在这场戏里爬满了奔腾的雨中，我们还能不能像从前那样紧紧相拥，在一起 感觉。

不是用一个字。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 1995年，我们在机场的车站，你借我，而我不想归还。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患难，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你的背包背到现在还没烂，却成为我身体另一半。千金不换，他已熟悉我的汗，他是我肩膀上的指环。6年半，我每天陪他上班，你借我，我就为你保管。我的朋友都说他旧的很好看，遗憾是他已与你无关。你的让我走得好缓慢，总有一天陪着我腐烂。你的背包对我沉重的审判，借了东西没什么不怕。东西为什么不还？ 每日一思 Food of the day。OK， 今天的这一次是这样的，我想了很久，因为有人说对于感情的世界当中啊，你要接受突如其来的失去，珍惜不期而遇的惊喜。人的感情呢，说白了就像牙齿，掉了就没了，再装也是假的，掉了就不要再捡了。关于这个说法呢，我想了很久，如果这个说法是真的啊，如果说感情就像牙齿一样，我在想我应该要加油了，因为我好像还没有换满32颗耶。好，感谢你收听这个时段的雷人秀，来自于品味10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下个时段精彩继续。 我可以把我所有感情全放在一旁，跟着你到处流浪，只要你记得给我一点温暖的眼光，好让我整夜疯狂。什么人都不想，什么事都遗忘，今生我要住在你心上。你能有一个梦想，两个人一起 幸能找到你在身旁，一人做梦太凄凉，两个人不会怕慌，三辈子都只为你守候寂寞夜无心永远一样，我要跟着你到所有你想去的地方，把心事轻轻地放，什么人都不想，什么事都遗忘，今生我要住在你心上，人有一个梦想，两个人一起分享，三生有幸能找到你在身旁，一人做梦太凄凉，两个人不会怕慌，三辈子都只为你守候寂寞夜无妨， 一个梦想，两个人一起分享，三生有幸能找到你在身旁，一人做梦太凄凉，两个人不会彷徨，三辈子都只为你守候寂寞夜无妨， 一人有一个梦想，两个人一起分享，三生有幸能找到你在身旁，人做梦太凄凉，两个人不会彷徨，三辈子都只为你守候寂寞夜无 从前经常走到脸上写满了沧桑沧桑每当月光洒 品味一零三三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或许你因为抛锚耽误了行程而郁闷或许你因为沿途的风景背离了原来的方向而迷茫这都不重要因为生活在三河你就拥有一条幸福之路 品味一零三三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新闻整点听整点听 这里是三河电台品味一零三三接下来关注一组本市要闻日前廊坊市委统战部携农工党廊坊市委民建廊坊市委和廊坊远山行爱心助学公益联盟来我市居阳镇沟北庄户村开展送医送药活动和爱心助学活动市委常委统战部长孟海涛出席活动在义诊现场来自廊坊市人民医院管道局医院廊坊中医院和安次区医院的16名骨科妇科内科肿瘤乳腺科血液科呼吸内科内分泌科心电图等10个科室的医疗专家携带常用医疗器械免费为村民进行免费义诊认真解答群众关于常见病多发病的预防及疑难问题为有需要的患者指导了下一步诊疗方向得到了群众的广泛赞誉在助学活动中廊坊市远山行爱心助学公益联盟的志愿者为11名家庭贫困品学兼优的学生送上价值200元的助学礼包并为2名学生每人带去1200元助学金鼓励他们好好学习民建廊坊市委民建三河总支自发集资为13名学生送去了6300元的助学金和学习用品希望受助学生把别人对自己的帮助变成一种动力常怀感恩之心努力学习将来更好地回报社会记者从市人武部了解到今年我市首次在各高考考点开展征兵宣传活动号召有志考生投身军旅建功立业高考期间市人武部政委修焕龙与身着迷彩服的市人武部工作人员一起在市第三中学高考考点为场外候考的家长讲解大学生入伍优惠政策让更多家长了解征兵流程据介绍今年我市大学生征集比例明显提高达到80%以上不再征收初中以下学历青年参军入伍对大学生士兵的优惠力度显著增强在省定优抚金标准基础上增加20%每人奖励2000元进藏进江人员每人奖励20000元同时国家对应征入伍服兵役的高校学生含高校新生在入伍时对在校期间缴纳的学费实行一次性补偿或获得的国家助学贷款实行代偿应征入伍服义务兵役前正在高校就读的学生含高校新生服役期间按国家有关规定保留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役后自愿复学或入学的国家实行学费减免同等条件下高校毕业生士兵在选取士官考军校安排到技术岗位等方面优先自全市散乱污企业治理工作开展以来李集庄镇党委政府高度重视严格按照要求全面启动专项行动通过挂图作战铁腕治污标本兼治等举措强力推进各项工作取得了良好效果为防止散乱污企业反弹李集庄镇突出疏堵结合严格监管对列入严厉打击的必须关停取缔发现一个打击一个对具有产业优势具备发展潜力的企业通过引导加大技改投入加快产品创新完善硬件设施等手段使其转型升级为成长型企业据了解李集庄镇涉及散乱污企业共162家其中家具石材类企业14家打砖打管水泥构建企业148家为抓好此项工作该

听说你妈当时的第一反应是那个耳钉，耳钉没事吧？那毛衣没事吧？ 窗前花未开，鸟儿自由自在，我还是在等待，等待我的爱，你快回来。大门外，期待你美丽的声音从远远的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管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呆，我的爱，我等待你回来，分享我的爱。冬天风雪来，花儿谢了依然会开，鸟儿明天一样会回来，只有我等到双臂坦白。 当我遇上你留言说小的时候没有做什么后悔太过的事情，但是长大之后啊，渐渐懂得了，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哪有，店还是挺多的，你看下个路口，那还有一个店呢，那个motel，看到没有？ 爱已不能动，还有什么值得我心痛？想你的天空下起雨来，你心疼的黑夜，脸颊两行咸咸的泪水，是你，何时你，让我望穿泪水肝肠寸断，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付出的感情永远找不回来，你怎么舍得让我的爱流向海？伤心的往事已无

会醒来，每当看着两人的合照时，心中还是有很多感慨。每个人都起来，下次遇到真人才放弃的比珍惜还快。每个人都期待早点找到真人，只可惜我们都已知道，有一天彼此怀念时才明白，是不是我们下一次会遇到真爱。 是小雷陪你一路上唠唠嗑听听歌，今天唠的嗑呢是你小时候做的那些让你觉得现在很后悔的事情，也是欢迎你的互动和分享。比如说有人说小时候以为公主都住在城堡里头，后来长大了之后发现原来这个城堡是别墅。 不同是和谁不同，晚上都是那份光荣，冲动只要别失控，希望你懂，英雄值得什么歌颂，战斗本能的一种，中选择扮演我角色，不断和命运拉扯，角色我朝着我的方向一直晃，要闯过几道城墙，我保持我的想象和希望，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也不需要伪装残酷的战场，我只要能坚强，都有全世界的力量。哦希望，就算负了伤，也绝对不放，也不需要